消防其后爆破进入水头村一个单位，在屋内发现女婴昏迷，当场证实不治。警方说女婴仰卧地上，被毛巾盖住，身上放有一包纸尿片。初步检查显示女婴颈部有十几个半月形的伤痕，怀疑由指甲造成，面部、头颅和上半身都出现变色和肿胀，背部亦都有尸斑，相信死去一至三日，死因有待法医检验。警方说被捕男女表现慌张，情绪不稳定，会被警员查问。两个人结婚七年，报称无业，警方会从多方面调查犯案动机，包括两个人犯案时的精神状况，其中被捕男子有接受精神病治疗的记录。贵州有旅客列车出轨严重受损，动车司机死亡。事发在上午10:21，行驶贵阳北至广州南的 D209 动车，在贵广线榕江站入站前的越寨隧道口遇上突发侵入路线的泥石流，导致7号和8号车出轨，伤者包括列车员和旅客。铁路部门迅速应对，伤者已经送去榕江县医院全力救治，得到妥善治疗，无生命危险。列车上其余过百个旅客已经安排疏散，目前现场救援工作已经全面展开，事故原因正在调查。天气方面，西南季候风正为广东带来炎热和有骤雨的天气，预测天气炎热，局部地区有骤雨，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至清劲西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天气炎热，有一两阵骤雨，随后两三日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现在气温30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中交通意外啦，窝打老道天桥去尖沙咀方向近住玛利诺书院对出啦，咁而家龙尾排到去映月台啊，咁反方向去沙田方向咧都系比较挤塞，车龙排到去培正道桥底，咁再重复多次啦，窝打老道天桥去尖沙咀方向近住玛利诺书院对出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排到去映月台，咁反方向去沙田方向啦，车龙排到去培正道桥底。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新鸿基中心，西行就在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大楼，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去到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排到芜湖街，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将军澳运动场。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果栏。在新界锦田公路近住石岗菜站，由于有道路工程，来回方向都比较挤塞，分别的车龙排到去彭家村和芝麻岭，亦都影响到粉锦公路去回锦田公路方向车多，龙尾排到去横台山下新屋对出，由于有紧急维修工程，土瓜湾的上乡道去码头围道方向，介乎炮仗街和九龙城道一段，唯一行车线仍然封闭。讲回船务消息，由于是大浪关系，由下午的翠华船务有限公司由香港仔至到蒲台岛开出的渡轮航线就是不停赤柱的，就是香港仔和蒲台岛开出的渡轮航线不会停赤柱。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强制检测公告， 初步阳性检测个案或阳性检测个案曾到访的地点包括红磡国际都会都会轩一座、大围美松苑、康松阁、深水埗南昌村昌日楼、元朗右新街51号之富佑阁、长沙环元洲村元熙楼、沙田沙角村金鹰楼、天水围天晴村晴满楼、油塘村富塘楼、秀茂坪村秀雅楼、荃湾满乐大厦松心楼，详情可以查阅卫生防护中心网站。 以市民心为心，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021年吸烟公众卫生修订条例已经实施，任何人不得进口、推广、制造、售卖或为商业目的而管有另类吸烟产品，包括电子烟、加热烟产品和草本烟。违例的最高刑罚是监禁六个月和罚款50,000元。详情请浏览 www.taco.gov.hk。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六下午2点， 50年后之坐看云起，主持叶国华。 各位听众大家好，又是星期六。咁啊，呢、这个因为翻到嚟电台嘅时候咧，就会有好多嗰啲听众咧，就有好多资料俾我。有啲咧就係寫信嚟嘅，有啲咧就係喺電郵度嚟嘅。咁啊，其中有一位本來前幾個禮拜話佢攰啦，唔再寫信俾我啦。佢已經寫咗成百封啦。嗰位聽眾咧，咁啊，最近我好高興見到佢又恢復翻精力，咁又有信嚟啦。我好高興嚇，多謝大家咁關心，並且咧呢、这個。咁積極呢、這個喺大氣電波裏邊呢啲溝通啊，咁啊多謝。咁啊另一方面咧，有啲聽眾嘅來信咧就即係好有自己嘅風格嘅，咁我亦都不加詳盡啦。但係能夠花啲時間嘅一啲佢嘅意見，無論用咩風格嚟表現，我都係表示多謝嘅。咁啊，另外亦都有啲遠方嚟嘅朋友。啊，譬如好似有啲呢、這個有一封嘅電郵咧，係嚟自遠方。佢話一個而家喺美國60年代喺香港出世嘅香港普通市民，叫做 Angel 嘅，咁啊寫咗呢封信俾我，咁啊多所鼓勵，係希望咧國家繼續穩定，局面發展能夠國泰民安。咁我覺得呢啲都係睇到我哋嘅同胞咧，真係對自己嘅國家。無論去到世界邊一度咧，都係有所關懷嘅。無論喺呢個關懷嘅過程裏邊，有幾多唔同角度嘅切入點嘅討論，但係只要關心自己嘅國家民族社會嘅發展、人民嘅發展、人民嘅利益嘅與否，呢啲就係關心我哋嘅呢個民族嘅進步。咁所以，我覺得。好多謝呢啲各方面嚟嘅朋友，咁有啲喺温哥華嚟嘅就始終都係覺得每聽到一啲對中國唔好嘅信息嘅時候咧，心裏邊好感擔憂。咁我再三講唔需要太過擔憂嘅，因為呢個而家整個嘅中國同美國之間嘅對峙咧。個競爭已經到了全面的競爭，除了熱戰、核戰這兩個元素未拿出來之外，基本上就從心理戰、宣傳戰、金融戰、這個即各種文化、教育、藝術的對峙都已經拿了出來了，尤其是很多心理戰。咁因為美國政府喺佢嘅財政預算裏邊講明會撥30億咧，係會即係呢個發動60,000個同中國有關嘅能夠講中國話嘅人，去不斷呢、這個去了解中國嘅情況，並且咧去解説美國嘅立場，或者去呢、這個其實講得好聽啲啫，其實即係想污名化中國。專係用佢熟悉中國嘅情況嚟講好多不利於中國社會、政府、人民、執政黨習近平嘅呢啲咁嘅説話咧，就會一個一個咁出嚟。咁我相信咧，以後仲會聽得更多、更多、更多。咁尤其是最近上海嘅情況咧，你如果上下嗰啲網咧，你會見到更多嘅呢種將個故事換一換人物，咁啊講100次， 咁再放大，每人再 like 佢十次、一百次，咁就哦數以萬計嘅人啊！上海咧有好多呢種情況啦，咁嗱，咁我希望大家咧有一種清醒嘅頭腦，睇呢一類咧對我哋嘅社會發展即係好負面嘅情緒嘅嗰啲講法嘅資料咧，就希望大家冷靜啲去睇。如果你試下比較每一個故事咧，都差唔多嘅，不過就改一下中間啊，呢一次叫教授，嗰次叫阿醫生，嗰次叫一個外國投資者，嗰次講係一個上海市民。總言之，好似呢個關於信用卡嘅問題咁，有一個講法就係、是、啊，有個信用卡嘅公司打電話嚟揾某某人物。嗱，無論佢係教授、醫生、學者，亦或普通市民，啊，點解你最近咁少用錢啊？咁啊，呢兩個月好少用錢喎、啊，咁啊，嗰個人就答話係啊，因為我哋封咗城，所以咧我哋冇得出去消費啊，啊，咁啊經濟好差喎，咁嗱，咁呢啲咁嘅故仔咧，講完一個又一個，講完一次又一次，即不過就換咗唔同嘅主角嘅啫。咁我好希望我哋嘅同胞咧喺全世界咧收到呢一類嘢，特別識中文嗰啲咧。因為佢唔會用英文寫嘅，嚇冚唪都係用中文寫嘅。咁呢啲都係其目的，就係擾亂我哋嘅社會民心，擾亂我哋嘅社會嘅發展。嚇咁啊，譬如好似一陣咧講啊呢、這個經濟方面啊，李總理嗰啲係講經濟，咁而家就同呢個習主席嗰邊係鬥啦，係因為咧佢邊係講政治，所以咧個國家就撕裂啦，咁啊經濟就會冧啦，咁嗱呢啲咁嘅嘢咧，都係來自我哋好熟悉嘅呢個嘅聲音，咁大家都知道喺世界華人社會裏邊有一啲組織咧，嚇呢個用各種宗教名義啊、報紙嘅名義啊，咁係反反覆覆咁樣即係去針對住中國社會、中國政府嘅。咁呢啲嘢，我哋啲喺香港喺國際慣咗嘅華人咧，都深知係邊度嚟嘅嘢。咁所以，我覺得大家睇咗就算數，亦都唔需要咁上心，唔使咁擔心。話啊，而家好似咧，我哋好論盡咁嚇，因為還仲係中央嗰句説話，讓事實說了算。嚇、啊、咁你睇下CCTV 嘅好多嘅事實，睇下無窮之路嘅好多嘅事實，睇下呢個即係大美中國好多嘅事實。啊，如果你仲有時間搭下火車去下新疆，坐下新疆嘅呢個由北京去到新疆呢個邊境核實嘅地方嘅嗰啲鐵路啊，嗰啲公路啊，睇下我哋新嘅沙漠公路啊，咁你自然就會得到好多事實嘅中國嚇。咁加上最近聯合國呢個人權委員會嘅隊伍亦都去咗新疆去參觀。哦，咁翻嚟，我相信隨團去嘅有好多記者，佢哋都有自己嘅睇法。咁我想不久之後就會有好多呢啲報導，無論係點都好，都係將一啲見到嘅事實去話俾全世界嘅人聽。所以我覺得還仲係事實說了算。 星期六下午两点，叶国华主持《五十年后》。 在我手头上边咧，有几篇都是跟最近呢个布林肯在呢个所谓对华的嗰、个宣示立场的嗰个消息里面出嚟嘅，啊咁啊，有啲咧係來自新華社，有啲咧係來自呢、這個即係參考消息。咁喺呢度，我想特別着重咧，就去講講王毅外長講嘅嚇，所謂談到美國嘅中美關係觀出現好嚴重嘅偏差。咁啊，大家嘅切入點完全唔同。同埋咧立場完全唔同，咁啊，王外長係好耐心地去講清楚我哋中國嘅立場。咁 有啲朋友同我講，佢話而家中國好似好遠喎，外交部咁，人哋焚你十句，你好似都唔回一句咁。咁我話咁我會係有㗎啦，因為我哋根本唔係花時間去做呢啲嘢，嚇咁啊，冚唪都發球嘅，全部都係美國。咁佢打快波，我咪回應快波；打高球，我就回應高球咯，係嘛？佢反手，你咪會回以正手咯。咁我就覺得咧，唯有兵來將擋啫。所以王外長講嚇，美國嘅中美關係觀出現好嚴重嘅偏差。咁我相信大家都知道偏差喺邊度。但我都有興趣嘅就係、是、我哋外交部嘅發言人華春瑩女士就喺。布林肯先生佢提呢、這個對華嘅政策嘅時候咧，我哋嘅華春瑩女士咧就回咗十一篇嘅推文去回應佢，去即係由外交部嘅一啲中級嘅官員咧去回應佢哋嘅最高級嘅官員。咁啊呢位華春瑩女士嘅。嗰十一篇推文咧，我就覺得係好值得同大家講嘅。佢話：布林肯國務卿講，佢話美國將捍衛國際法，維護和平同安全。咁佢話啊，唔該你哋睇下，二戰後80%以上嘅武裝衝突都係由美國發起嘅。咁啊，你睇到一切嘅衝突其實就係美國藉所謂國際法咧喺全世界。80%嘅所有嘅地方衝突，特別係中東啊，唔使講添，都係來自美國發動嘅。咁所以佢究竟係咪捍衛國際法、維護和平與安全呢？亦都係讓事實說了算咁。咁啊，華春瑩女士第二組嘅推文咧就話，佢話呢啲戰爭好多都唔係有合法嘅理由、法律嘅程序去進入去人哋度嘅。好似去伊拉克啦，去敘利亞啦，去阿富汗啦，數以十萬人嘅死亡，數千萬人嘅流離失所，嚇咁多難民流遍全世界，咁啊呢個都係美國造成嘅。咁啊，美國到現在呢、這個冇打仗嘅時間只有呢個16年，此外幾十年嚟都係到處去打仗。咁啊呢、這個。美國在過去的時間裏面、這個、侵入了很多個國家，造成人哋很多國家的政權的更替，咁呢度咧都係美國在全世界做到的、啊、第三組嘅推文咧，華女士就講到，華春瑩提到話，佢話美國頻發的槍擊悲劇，槍支暴力每年造成4.5万美國人的死亡，最近那間羅布小學就有21个人死咗啦。佢係一個政府連保護自己人民合法存在都做唔好，佢點樣希望去能夠保護全世界國家其他人民嘅安全呢？咁嗱，咁啊第三組推文，第四組推文佢又質問啦。佢話布林肯國務卿講，美國唔會阻止中國發揮大國嘅作用。咁如果真係咁樣，點解美國一直喺處加強所謂五眼聯盟，兜售四方安全對話，組建英美澳三邊安全夥伴會議，一路嚟咧做咁多不斷干涉中國嘅嘢咧，包括新疆啊、西藏啊、台灣啊呢啲嘢咧，咁，咁啊。佢話布林肯國務卿講，美國並不尋求阻止中國嘅發展，這個中國人民嘅經濟利益。如果係咁樣，點解美國到而家仲唔取消對華嘅關稅？點解仲要喺處咁樣堅持對中國嘅高科技嘅打壓？點解對要斬斷全球嘅供應鏈，就係、是、希望造成其他國家取代中國，再散佈話中國係安全威脅、強迫勞動等等呢啲嘢？嗱，咁呢啲點解要做咁多嘢嚟同中國繳錢呢？咁每一次都係布林肯先生你哋嘅外嘅國務院搞出嚟嘅嘢。咁啊，第五組咧呢、這個即係繼續就問啦喎，佢話 布林肯先生讲，所有嘅国家都将在冇胁迫嘅情况下自由规划自己嘅发展道路。但系谂一谂，美国过去百几二百年嚟嘅门罗主义，以及佢点样依然喺美国嘅外交政策中，好完整地去确定全世界都要按照美国嘅呢个规矩嚟做嘢。佢话咁样样系真系俾人哋自由选择咩？咁系嘛？美国点解要逼國家每啲國家去選邊咧？咁點解要凍結人哋同佢有矛盾嘅國家嘅私人資產同埋財產咧？咁美國而家咁做法唔係一種脅迫外交，佢仲係咧呢個呢一種脅迫外交最大嘅發起者嚇。我哋中國曾經提出，如果你掀起咗石板下嘅裏邊好多你所做嘅嘢，就會冚唪唥被公諸於全世界啦。咁啊，佢仲有好多咧呢個十一組嘅推文咧，好詳細咁樣樣咧，對美國布林肯嘅所有嘅講話咧，一段一段咁樣樣駁斥佢。嗱，咁我覺得咧呢、這個事情發展到而家咁樣樣咧，中國而家對美國嚟講咧，亦都唔存太大嘅希望，話美國喺短期裏邊會真係將中國嘅關係咧呢個做得好和平。因此，整個中國而家嘅做法就係可以講話正如參考消息裏邊講出幾個重要嘅信號，係嘛？佢話而家美國嘅信號係一定要將中國視為主要嘅對手啦。因為呢個全世界只有美國，只有中國才能夠挑戰美國，因此咧佢全力對付嘅係中國。咁所以你睇到最近所有嘅活動都係針對住中國。咁當然我哋中國人應該覺得好高興，因為咧畢竟發展到而家咧，我哋成為美國真真正正嘅對手啦，咁如果我哋中國冇成就嘅，美國何需以中國做對手呢？咁就係因為成就太大，大到佢哋瞠目結舌，所以先至咧呢個組織咁多力量。咁當然佢有好多個講法啦，譬如好似話我哋攞佢嘅技術啦，話我哋咧呢個不公平競爭啊，咁啊請問全世界所有有理性人諗下。世界的發展裏面幾時不是強者就會贏呢？咁如果你競爭唔過我哋，即係我表示我哋嘅實力比你喺呢方面嚇比你強啦。咁啊，唯有就大家競爭落去啦。咁啊，第二個信號咧就睇到咧，美國係全力啊，就係呢個點樣將中國喺呢個時候將佢打冧落嚟，係剩翻最後呢幾年嘅時間，所以可以咁講，我自懂得國際政治嘅資料以嚟啊，從未見過一個國家咧係唔需要任何遮掩咁直接講要打你嘅。直接讲要压制你嘅，直接讲要喺你周边造就你一个唔开心嘅环境嘅咁。嗱，咁呢个咧，我哋大家都见到啦。咁唯有就沉住气，慢慢应付。咁啊，我都曾经讲过，几时先能够大家解决呢个问题咧？我相信在三五七年之后，中國真係 GDP 總體高過佢，我哋人均一比一同佢一樣嘅時候。咁嗰陣時可能大家就會坐低落嚟慢慢傾，所以喺呢個時候，中國最需要嘅係咩咧？係戰略定力。中國最需要知道嘅係中國人民而家希望啲乜嘢？中國人民唔係希望同美國戰爭，中國人民希望嘅和係和平建設。就算我哋一帶一路嘅計劃都係和平建設帶到全世界。所以正如我喺呢個節目多次都講，我期待我哋嘅國家喺今後嘅五十年、一百年裏面，幾時都係和平嘅使者、建設嘅使者咁。但係我哋要睇到美國要壓制呢一點咧，係始終係呢近年裏面嘅佢嘅決心嘅國策嚟嘅。 我和你曾從無負中望。这城市才发光到远岸，抬头望 着成功需苦干， 如无互助守望， 如何度过夜寒？过云雨常妨碍着远望， 到晴朗时同应好阳光，无用看得到才伤，明白努力后才有望， 风流在海角， 当聚焦于前方，在这机遇面前，希望面前，好好的锻炼， 岁月留相片，开展不忘双面，让我心路待迎接。 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两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贵州有旅客列车出轨，严重受损，动车司机死亡。事发喺上昼10:21，行驶贵阳北至广州南嘅 D209动车喺贵广线榕江站入站之前嘅越寨隧道口，遇上突发侵入路线的泥石流，导致7号和8号车出轨，伤者包括列车员和旅客。铁路部门迅速应对，伤者已经送往榕江县医院全力救治，得到妥善治疗，无生命危险。列车上其余过百名旅客已经安排疏散，目前现场救援工作已经全面展开，事故原因正在调查。瞄准听朝10:44发射的神舟14号飞行乘组三名航天员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出席记者会。任务指令长陈东表示，虽然今次由他和刘洋和蔡旭哲组成的飞行乘组相对年轻，但有充分准备和热情，又说三人相处12年，为任务训练了2.5年，彼此越来越熟悉，亦都越来越有默契，做到思想、行动和目标统一。他虽然感到压力，但是更多感受到完成任务的信心和决心。参与过神舟九号载人飞行任务的刘洋说，经过上次飞行的洗礼和之后10年的历练，他为任务做好充分准备，自己亦都增加了自信和松容，非常感谢家人和朋友支持。蔡旭哲就说，入选执行今次任务感到非常高兴，又形容与陈东和刘洋互相理解、支持和配合，在技术、心理和身体上都准备充足，三人始终是使命和责任的共同体。八乡水头村发生谋杀案，一名14个月大女婴死亡，女婴的父母当场被捕。警方昨晚9:00接报，一名男子报称联络不到他的32岁女儿，消防其后爆破进入水头村一个单位，在屋内发现女婴昏迷，当场证实不治。警方说女婴仰卧地上，被毛巾冚住，身上放有一包纸尿片。初步检查显示，女婴颈部有10多个半月形的伤痕，怀疑由指甲造成，面部、头颅和上半身都出现变色和肿胀，背部亦都有尸斑，相信死去1至3日，死因有待法医检验。警方指被捕男女表现慌张，情绪不稳定，回避警员查问。 两人结婚七年，报称无业。警方会从多方面调查犯案动机，包括两人犯案时的精神状况，其中被捕男子有接受精神病治疗的记录。患者一间幼儿学校有两名学生确诊，怀疑在校内五岁期间传播。香港儿科医学会会长叶柏强说，年幼儿童的呼吸系统较为幼嫩，短暂除口罩是有需要，建议学校尽量分隔儿童的床位和加设间板。叶柏强又指，会接触学童的人士应该打齐三针疫苗，甚至考虑打第四针，同时要避免去人多会除口罩的高危活动。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天气炎热，局部地区有骤雨，下周部分时间有阳光，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至清劲西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天气炎热，有一两阵骤雨，随后两三日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现在气温31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有 mini 同大家睇睇交通情况，锦田公路就有道路工程，近住石岗菜站一段部分行车线仍然封闭紧噶，来回方向挤塞，龙尾分别去到彭家村同埋芝麻岭，同时影响到粉锦公路去锦田公路方向挤塞，龙尾环台山下新屋。另外，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近住城市花园的慢线有宗交通意外，龙尾而家排到去维园上桥位。仲有较早前窝打路道天桥去尖沙咀方向近住马利诺修院学校的交通意外呢，仲未清理好，龙尾而家暂时去到油站，反方向去沙田呢都有车龙噶，排到去培正道。仲有由於風浪較大，香港仔和蒲台島開出的渡輪航線就不會停赤柱了。隧道情況，紅隧港島入口告士打道東行過海龍尾新鴻基中心，西行過海排到景隆街，堅拿道天橋過海龍尾馬會大樓，九龍入口就去到理工灣位，東九龍走廊過海和去尖沙咀方向都是去到新樓街，將軍澳隧道將軍澳入口排到電話機樓。路面情況，九龍區渡船街天橋去加士居道方向近住進發花園一段車多，龍尾去到果欄。新界區方面，清水湾道去九龙方向近住大埔仔村一段车多，龙尾而家排到去影业路近住呢个电影制片厂啊。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 香港电台第一台，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申报海鲜坊都会移来香港的了，旅游界立法会议员姚柏良。 好有价值，是值得去活化，将它变成一个机械食肆，是景点，令到有一个新的生命。 立法会议员陈家培。 都挺重要的一个旅游地标，是有很多集体回忆啊，或者是一些历史价值在入面的。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我是叶柏强医生，接种新冠疫苗是避免感染后患重症和死亡的最有效方法。全球已有超过1亿个儿童接种了疫苗，我们亦全力为3岁到11岁的小朋友安排打针。香港两款的新冠疫苗都安全有效，就算有哮喘、食物和药物敏感，接种后都没有发生过严重反应。保护你的小朋友，尽快带他们去打针吧。 我是小学生，我都要打针。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六下午两点，五十年后之坐看云起，主持叶国华。 大家听完新闻，这个美国的国策，其中一个最要使到我们海峡两岸同胞警惕的，就是台湾问题。一个想将我们的海峡两岸变成亚洲版的俄乌事件的这个这样的计划呢，是一处不论地不断地切埋来。所以连老外交家已经99岁的 Kissinger 讲，美国不应该这样做，不 不應該一步一步咁樣去逼中國喺呢個問題上去咧，一定要同美國攤牌。咁當然我哋知道，佢哋想喺短時間裏邊逼出我哋行錯路，逼出我哋咧用武力去處理問題。咁而家我哋大家都睇到中國嘅政策就係用我哋嘅綜合實力，將台灣涵蓋喺我哋嘅和平建設嘅範圍裏邊，嚇、啊、等待時間嘅過去，直到我哋兩岸嘅同胞覺得條件成熟，可以去解決呢個問題啦。咁我相信咧，到時我哋會去解決。我特別希望大家睇到阿富汗嘅情況，美國嘅狼狽撤退，嚇這個中東嘅情況，以及呢次俄烏，我哋見到美國係递刀递剑递火药递炸弹递枪，唔系递和平，唔系递建设，所以佢可以喺呢个东南亚嘅个会议上面用1.5亿咁奀嘅钱嚟俾呢个东南亚国家，而佢用400亿美元系俾乌克兰喺嗰度打仗，咁我相信咧，大家都知道呢个系美国国策嘅需要，系美国需要。北約繼續控制住法德呢啲歐洲國家，嚇法德呢啲國家亦都正在準備力爭擺脱美國嘅呢個管控，咁所以呢個國際外交上呢種嘅對峙咧係好清楚，所以 Kissinger 博士就講。佢話點解唔恢復翻原底烏克蘭同俄羅斯之間原底嘅嗰種環境？嗱，佢係指咩咧？係指咧烏克蘭有好多地方，特別沿海嘅南邊海嘅地方咧，好多係俄羅斯出口嘅地方，應該要俾翻俄羅斯。如果唔係咧，這個裂係解決唔到嘅。咁啊，澤連斯基就話啊，要我哋割地，我哋唔得咁。嗱，呢個唔係一個割地嘅問題，而係一個咧，佢哋恢復佢哋嘅歷史現狀嘅問題。咁呢個咧，咁嘅講法啦嘛，澤連斯基就話講 Kissinger 咧活喺1938年上個世紀，咁啊嗰陣時 Kissinger 先生係15歲，咁所以咧佢即係話佢咧對呢個俄羅斯實行衰政政策啊，咁呢啲咧已經相距將近100年嘅時間，咁我相信歐洲嘅狀態始終幾百年嚟都係有咁嘅狀態嘅，咁我哋亞洲人對歐洲嘅了解比較少，我哋。而家喺外邊睇住，但最緊要唔好俾美國國策引到嚟我哋海峽兩岸，讓我哋自己嘅同胞咧出現呢一種咁嘅互相殘殺嚇，去摧毀台灣嘅呢個人民嘅生活嘅狀況嘅情況。如果你睇下呢次烏克蘭嘅情況咧，我相信我哋大家都會各自得到自己嘅教訓，各自得到喺沙盤推演裏邊我哋見到嘅情況，但願我哋同胞們咧能夠好冷靜咁睇到嚇國家嘅發展。咁當然年青嘅一代咧係暫時係未認知呢樣嘢，咁呢個都係可以慢慢嚟嘅。好似端午節嘅時候，有啲人送啲粽，我話攞啲粽嚟食一食下，呢個台南嘅粽，我話好味道喎，同我哋潮州嘅一樣，嚇，同我哋咧呢個福建南部嘅一樣，咁係啊，的確閩南潮州就係同台灣南部咧就係一脈相通嘅，大家都係咧嗰種語言、嗰種生活習慣，咁所以我就覺得咧，年青人唔知道唔緊要，但願咧大家沉着啲，唔好作出錯誤嘅決定。咁當然呢啲咁嘅呢個時代嘅年青人有呢個時代嘅睇法都係好正常，不過最緊要唔好去到讓我哋嘅年青嘅同胞處於危險嘅狀態，呢一種決策咧，特別係當權者要千萬小心嘅。咁啊，喺差唔多消息對於布林肯嘅研判裏邊咧，仲講到第三個信號嚇。即係話美國始終係講一套做一套， 表面上就講同中國好好，想做好，其實咧就係想壓抑中國、打擊中國。所以呢種咧，但係亦都睇到佢唔想公開撕破臉。嚇，咁既然有一個唔想公開撕破臉咁樣樣嘅立場咧，咁我哋就利用好呢一點。嚇，一方面我哋高興佢將我哋作為對手，因為我哋達到呢種水平啦。第二，我哋知道佢係想壓抑我哋嘅，心裏面綜合地要有準備，度度都要準備。嚇，從政治、經濟、外交、軍事、嚇宣傳、心理戰、電子戰，咩嘢都要準備。嚇，因為呢啲咁嘅戰爭，現代戰爭咧，可能係幾個鐘頭裏邊決咗勝負嘅。嚇，譬如好似一個電磁脈衝彈喺呢個上海一爆咁，對上海嘅影響係點咧？我諗啊，大過疫情咧，就唔知幾多倍㗎啦。咁嗱，咁呢啲咧，我哋都要有充分嘅心理準備。但既然唔想公開同中國撕破臉咧，咁我哋就用住呢個咁樣樣嘅態度同佢周旋嚇，一路咧。等到個時間能夠解決個時間嘅道理，咁所以我覺得咧，呢次嘅布林肯喺呢個全球嘅呢個講話對中國嘅政策嘅講話，拜登總統先生喺亞洲咁努力嘅活動，睇到佢呢位老兄，佢仲細過我嚇，喺整個亞洲活動咁辛苦，飛嚟飛去，又睇到我哋王毅國務委員到處去飛嚇，亦都要咧展開我哋嘅國民嘅展開我哋國家外交，我等呢啲朋友辛苦。咁當個個都可以喺屋企安坐家中嘅時候，無論疫情嘅情況點樣，但係呢啲咁嘅朋友咧，喺咁嘅年齡啊，都仲要四圍去咧，我就覺得真係戥佢哋辛苦。咁中國有一句説話咧，好意味深長嘅，佢話我哋中國人會聽其言而觀其行。呢個重要嘅唔係佢點講，而係佢做啲乜嘢，佢將會點樣做。咁在2017年的時候，聯合國在春節播這個《我的祖國》這首歌，播到朋友來了有好酒，豺狼來了有獵槍這一句說話的時候，我跟身邊的人說，這個情況說明中美關係朝向於好酒和獵槍之間的選擇了。咁既然而家美國暫時都採用想飲半杯酒，咁我哋咪俾半杯酒飲住先啦。至於幾時嚟到要拿獵槍咧？咁我相信喺1950年到1953年嘅朝鮮戰爭咧，亦都俾美國試過中國啲土槍啊，嚇嗰個嘅效果。咁我就覺得咧，有朋友講，我哋而家仲驚咩啊？我哋朝鮮戰爭都係咁打啦，嗱，有好大唔同噶。朝鮮戰爭嘅時候咧，我哋有好大嘅優勢，個優勢就係咩咧？我哋夠窮、夠爛、夠破爛，所以唔怕同美國打。而家情況唔同啊，我哋有高鐵，有咁多新建設嘅嘢，即係你屋企新裝修，你唔會揀你屋企同人哋咧喺屋企打大交嘅，唔會嘅，因為我屋企先啱啱做好。講到呢一首歌，咁當時係意味著中美關係一個拐點、交叉點嘅到嚟。我哋期待用好酒嚟歡迎美國同我哋嘅關係，但係我哋亦都要準備揸住支獵槍。咁所以，但願我哋呢支獵槍唔使用到。 星期六下午两点，叶国华主持《五十年后》。 咁啊，我哋而家讲歌嘅问题咧，我哋特区亦都25周年到嚟啦。咁啊，有一首好歌咧，就会即系推出嚟。咁啊，叫做前啦。咁即系前即向前行啦。我哋都希望中美关系向前行。行到嗰度見到嘅係彼此遞好酒 啊、人民個個得益，兩岸同胞咧都能夠和諧相處，香港穩定嘅發展。咁所以我哋談到呢啲嘅國際關係嘅時候咧，我希望大家要明白，唔係同我哋冇關係嘅。咁所以講到有關冇關咧，我就今日喺台面我帶咗一本我近呢十年嚟覺得最重要嘅同我未來研判國際關係好重要嘅參考數據嘅資料。咁啊，呢本書咧就係、是、橋水基金嘅創辦人同埋佢哋嘅老闆嘅一本書，叫做《變化中嘅世界秩序》。嗱，咁啊，呢、這個呢位創辦人叫做瑞瑞達里歐，我哋廣東話讀瑞啦嚇，咁啊國語啊讀 Ray 啦，佢呢個名叫做 Ray Dalio 啦，咁啊佢分析整個美中同埋世界強國嘅實力，佢預測啊世界發展嘅前景嚇，咁啊預測啊個前景將會點樣樣去。佢嘅有一句説話咧，係好值得我哋講嘅。我都時候都會提到近似嘅説話。佢話：我嘅孫兒輩及將會親歷呢個歷史演變嘅我同時代嘅人，願進化發展嘅原力與你們同在。咁佢呢一本書咧係好精彩，在於咧佢用過去500年。世界的經濟發展的各種數據，勾劃出每一次的起落那個對撞的情況，最後結果是怎樣樣。他這500年講到最近呢，就是講到中美的對撞了、啊、他談到中美對撞的時候未來的趨勢是怎樣樣。咁啊，呢本書其中有啲圖片咧，啊啲圖表啊，係好值得我哋容易記憶嘅。嚇，佢講到而家呢次嘅中美嘅呢個對撞嘅情況咧，就畫佢一條大曲線，嗰條曲線係數據嚟嘅嚇，好多數據曲線，而中國就處喺呢條數據曲線嘅上升嗰個波浪嗰度。咁啊，頂端咧，美國咧就瀉咗落嚟啦。佢就處於向下滑嘅嗰條線嗰度，咁即係話咧，一個中國係上緊，美國係線緊落嚟。嗱，咁呢個情況咧，最近呢幾年就講成所謂東起西落嘅講法。咁有好多嘅學者、經濟學家就唔啱嘅，唔會咁清楚話邊個起邊個落嘅咁。但係橋水基金呢位啲先生咧，就用大量佢呢本書係400多頁嘅一本書，裏邊係屬於我諗係過千張圖片去話俾全世界嘅人民聽。佢話我最主要去話俾我個孫知道今後係點樣。咁我哋呢個節目叫做50年後啊嘛，啱啱就係要讓我哋後一輩或者我嘅孫或者甚至我啲叔嗰輩知道50年後。將會係點樣？所以有朋友同我講話，我要去搬去第二度居住啦。咁我好啦，去試下好啊。咁啊，睇下外邊嘅情況點。我都喺出邊住咗好長時間噶啦。我話不過你要記住一樣嘢，讓你嘅細路、你嘅孫繼續保持學習中文，繼續了解中港，繼續知道自己係一個華裔，未來佢有咩籍唔緊要，但係佢要知道自己係華裔咁。咁所以我就覺得咧，即係留翻少少根俾呢啲孫或者曾孫，我嚇喺我嚟講嗰輩留翻條根。哦，我係中國人，我係華裔。啊！我屋企講中文，無論我講潮州話、客家話、廣東話、國語、上海話都好嚇、啊，所以我啊好主張啲阿爺阿嫲咧、外婆嗰啲咧喺自己屋企咧多同啲孫嚇、啊、講翻自己嘅呢個故鄉嘅説話，可能對佢產生巨大嘅幫助，無論係對佢嘅學習，對佢將來嘅。呢、这個喺世界上嘅存在都係好大幫助嘅。咁呢本書咧，我係好鄭重咁希望 因為佢係中文版咧有簡體字版，又有繁體字版。咁啊，簡體字版係國內出嘅，繁體字版咧就係、是台灣嘅翻譯出嚟嘅。咁我覺得如果睇一下嗰啲世界最出名嘅大人物啊，對呢本書嘅推薦咧，我就覺得好值得你哋諗啦。嗱，因為呢本書我唔係賣書，我只係話佢係俾我哋一個五十年後嘅大方向。嗱，你睇下 Bill Gates 點講咧 ？Bill Gates 睇完呢本書，佢話呢本書刺激思考，超級重要嘅必讀之書。書中列出好多事實，創造出一幅難以反駁嘅驚人嘅圖像。咁啊，另外一個就是哈佛大學嘅教授，係《注定一戰》嗰本書嘅作者。佢話：一本關於過去五百年以嚟帝國興衰、大膽而實用嘅指南，為今日嘅美國同埋中國提供咗重要嘅經驗教訓。咁啊，美國前財政部長薩默斯講。佢話歷史太重要了，不能只留給歷史學家。只有達利歐才敢如此大膽地嘗試對世界嘅金融、經濟同埋政治歷史進行咁樣嘅統合。無論你同意或者唔同意，《達利歐》呢本書係你了解當前時代同埋今後必備嘅一個讀物。咁當然仲有呢、這個。一啲報紙嘅創辦人嘅意見，亦有另一任財政部長保爾森嘅意見，嚇咁啊呢我就唔加詳述啦。咁我覺得因為我都好想我嘅孫能夠知道未來嘅世界係點樣，睇完呢本書，睇完曬啲圖表，細心讀，咁呢本書又唔難讀嘅喎，因為佢有三種讀法教你。第一，你有耐心的自由頭睇到尾；第二，你冇唔係足夠耐心的你又睇繁黑體字。如果你仲更加想快快脆脆嘅咧，就睇紅體字。佢分三種字體，最重要嘅嘢就係紅體字嚇。另外好多精景嘢黑體字，你睇曬係對你最大幫助。咁即係話咧，如果你係懶人咧，你可以淨係睇裏邊標出嚟嘅紅體字。你睇完之後，你會深深感覺到，哦，個世界係咁樣發展嘅。嗱，咁我自己嘅睇法就咁，我自己睇呢本書咧，我就睇到邊度，我就接到邊度，接一次，然之後再睇第二次，再睇第三次，到第四次我先揸筆嚟評注我嘅睇法。咁啊，呢本Ray Dalio 呢本書咧。是展示是五十年後的世界，咁啊好清楚的結論，五十年後是亞洲的世界，五十年後是中國處於世界第一位的狀態，是十八個數據組合計出嚟的結果。咁佢話我願意接受全世界的專家的挑戰，我呢本書所有的結論同埋我的數據。因為我呢本書係送俾我個孫嘅，咁我相信咧唔係一本投資指南，咁搞投資要叫到大家讀歷史嘅咧，我諗呢一位先生咧係好值得我哋注意，佢1984年已經咧喺中國搞呢個投資噶，佢就係著名嘅橋水基金嘅老闆Ray Dalio。 以上节目内容纯属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